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前天呢，2014年12月13号是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国家公祭日。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阵仗非常的大啊，几乎是没有见过在南京大屠杀这个纪念仪式上是有这么大的规模。一共呢是有10000名来自各界的代表到纪念馆参加公祭仪式，这个纪念馆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括抗战老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遗属，他们都在胸前配上白花，非常的庄严肃穆。那如果从人数上来说还不能说明它的规格，我们还要看到底谁出席了，是吧？看到呢是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都是有出席这个如此规模之隆重的公祭仪式。那么在这个仪式的现场呢，我们是看到呢是有很多项的这个流程。一开始呢是拉响防空警报，全场默哀。南京全城也响起警报，汽车啊、火车啊、轮船一同鸣笛。那么首先就是唱国歌和默哀1分钟，之后呢就搀扶了一名85岁的大屠杀幸存者上台，为国家公祭鼎来揭幕。参加揭幕的还有一名13岁的死难者的后人。紧接呢就是习近平发表15分钟的讲话，他说到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若否认历史及13亿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他说呢，举行这个公祭仪式啊，为的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你看他讲的这个话里面其实他是定了一个调子的，是吧？他不是宣扬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痛恨当年残杀过我们同胞的日本人，也不是说要把这个愤怒是转移到每一个的平民，而是说我们其实是要想要坚守和平的，是吧？这个相当于是定了一个调。 这个其实你可以跟他今年在这个9月3日有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也有一个讲话。我把这两个讲话还拿出来对比着看了看， 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了这个9月30号讲话呢，大概差不多有7000字。那么昨天这个讲话呢大概差不多是2000多字。所以从篇幅上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呢篇幅还不仅仅说明它的这个你说不重要，不，它一定是一个，因为它是立法了你知道吗？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例行的，是吧？必须在12月13号这一天来进行怎么公祭仪式，因为是1937年的12月13号日军攻陷南京，接着呢6个礼拜杀害南京城内的大批军民，中方说我们的遇难人数有30万，可以说在二战当中中国是付出的死亡人数代价最多的国家。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么一个遇难者的日子哈，你再怎么纪念都不为过。但是问题是大家会有很多的联想，说为什么会在77年之后，又不是逢五又不是逢十的日子来纪念，是吧？ 不要对数字太迷信嘛， 会不会？ 我觉得不要对， 不是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你可以这样想。 也有 我觉得不要对 关系有影响吗？ 也不是，我觉得你说在历史上有没有比现在更冰点的这个中日关系呢？肯定还是有的，对吧？那么有没有这个比现在更，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就是说为什么是现在，它只要开始了就好。就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公祭日这些早就应该有， 对。 但至于之前为什么没有不知道，但是现在至少从今天开始我们是有了，从今年开始是有了。而且呢我还网上搜了一下，还有一个不光有这个公祭日的，还有一个国家公祭网。就是 可以做什么呢？我们 上去以后，当然有一些史料啊、记载啊，然后你可以随时查看呐、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电子化的，你可以去献祭。 嗯嗯， 然后它可以下面有告诉你数字，你有多少人在这儿献祭。献祭的方式有，比如说种棵树，当然是电子的树， 嗯， 然后献一朵电子的花，然后你可以再附上写一些自己的这个话，寄托这个艾斯的话。然后刚才还尝试了一下，还挺流畅的，运作起来还挺流畅的。对， 好，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公祭仪式的现场哈，我们就来听一段现场的音频，到底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纪念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他说了一些什么。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誓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此时此刻，中国人民也要庄严昭告国际社会，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愿同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其实说到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每年都有，但是今年呢是第一次把它升格为国家级的纪念日，是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的名义来举行的，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席公祭。那我们就很关心哈，这个日本媒体他们是怎么报道的，是吧？这个那毕竟也让人非常有这个联想力的地方，就是说，日本人他们会不会对于中国的任何关于中日关系的一些表述啊、评价啊和这个新的做法，他们会很大的这些忧虑哈。那当然，日本媒体都是大篇幅的报道这个中国的公祭日，甚至现在还在否认说，没有说的你们说的那段历史，对于历史当中的这个数字他们还是有所争议的。那以我们的这个角度出发，当然是无可接受的一种评价。但是呢，你就会猜想说，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刚才圆圆说你不要去介意这个时间点，但你还是不可否认的，你会想嘛，说，哎，这个对中日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啊？之前不是说 APEC 上面已经跟安倍有握过手了吗？这感觉像是要解冻的这么一个感觉。后来我想了一想，可能也是我想太多了，因为这个是二月份的时候他就定下来了，是吧？他也不是说因为你安倍来了我就怎么样了， 而且我觉得 太狭隘了，怎么这么想？我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这个有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这个符合这个习大大一直讲的依法治国的一个要求，他把它立法了，把它设定为法定的两个这个纪念日。以前就是好像就是乱来一套，有时候七七也搞一下，然后九一八也搞一下。然后这个9月15号那个日本战败投降日又搞一下，就是东搞一下西搞一下，搞得大家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算正日子，哪个算严肃的日子。 对。 然后拉这个防空警报也是有时候上海拉，有时候南京拉，而且在大家自己各自不同的日子拉。那么现在呢，就是除了你地方上愿意搞自己的这个纪念以后，至少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有两个明确的关于这个抗日战争的纪念日， 一个是9月3号，一个是12月13号。 没错，其实在今年的年初哈，中国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这个南京大屠杀列入世界记忆项目。而在同一天的人大还决定把9月3号就作为这个原来说的抗战胜利的纪念日，就以纪念是日本政府是9月2号，1945年的9月2号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那么随后呢，就是8月31号，人大常委会又决定把9月30号定为烈士纪念日，就规定每年9月30号全国举行纪念烈士的活动， 就不仅仅是局限于抗日战争了， 对对对， 还包括其他时候了。 那现在报媒体报道方面哈，除了日本媒体很关心，外国媒体也会关心，也是主要从外交层面上去理解，也包括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跟国内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气氛，就所谓爱国主义开始越来越被多的哈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包括那个红旗是吧，是红旗杂志吧，又开始说什么要把那些什么大 V 啊，就是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什么领导啊，就开始没有什么原则和底线的推西方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就这些文章你如果是同一天出现在媒体版面上，你会有些可能没有什么逻辑的去联想是吧，那现在媒体上他们也会有诸如的这个评论，就说你把这个功绩是用这么高调的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还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或者说功绩完了之后，你除了可以让大家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重新有一个认识和加深的这么一个认识之外，你还能不能起到其他方面的作用。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访问了一些专家和学者，今天等一会儿时间呢，我们都一个一个来听他们从各个角度的层面来分析哈。我们先休息，等会儿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 D 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说发生在南京的前一天，发生在南京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国家公祭日，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国家公祭日。那么说到我刚才的一些可能比较狭隘的联想哈，但是我觉得有这种想法的可能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所以我也就此来请教了国际问题专家，也是军事问题专家赵楚老师，也想听听他是怎么样来评价的。我们先听听他再回应吧。但是今年哈，它不是什么逢五逢十的一个纪念日，那现在的这样一种非常高调的纪念的方式，就有很多的外媒在解读，他们认为这是中日关系进入冰点的一个信号。这个说法您觉得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两年，西执政以后，应该说中日关系和以前相比还有好转的迹象。你比如说这个安倍在APEC跟他的见面，那这个过去可以说是严格拒绝的一个中国方面严格拒绝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与其说是要从中日关系角度来解读这件事情，倒不如说从这个中国内部政治的这种发展角度来解读。那我们看到在西执政以后呢，这一届新的领导班子很明显是把爱国主义这样一种理念作为一个最核心最首要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他树立这近年以来所树立的国内的一些正面典型，比如学者啦，或者说甚至网上的这些这个明星啦，他所表彰都是以爱国主义的名义。那同样呢，他这个打击禁止的，那么压制的也是所谓他们认为又爱国的。因此呢，这个功绩在这个时间来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我觉得跟这几年对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核心价值观这种推崇是一脉相承。 那这样的一种纪念方式哈，结束之后，您觉得它会对内对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 这个爱国主义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啊，本身它是一个有一体两面的一个事情。那一方面呢，这个提高国家认同，那来提高国民的凝聚力，这个本身是一个正面的事，而且各国也都这么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通过攻击死难者来唤醒历史上的民族危机的这种意识，我觉得这个本身呢，在理论上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死难者的攻击，它最主要的一个内涵，一是谴责侵略，热爱和平，那第二呢是珍视生命的，来表彰弘扬生命的价值。那么如果说把这样的攻击和所谓民族的危机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把这种过度的这种危机感过度的弘扬，那我们看到就这个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处理和中国的国民对外关系的认识上会带来一些比较负面的作用。因为目前中国和国外的这种关系的指导模式，或者说实际的现状和面临大规模外敌入侵的这种危机状态，应该说是很不同的。 好，这个是赵楚先生的一个分析哈，也是批驳了我这种狭隘的对于数字的一个观念，是吧？哎，但是我发现有人对数字确实非常执着，当然不是说纪念的这个方式，不是什么逢五逢十，为什么过了77年才纪念，而是说我们每次一说到南京大屠杀，是吧，都是30万遇难同胞。 嗯， 但是有人就说30万，你像在其他的一些，像在波兰是吧，奥斯维辛的那个，他们也会有一个纪念馆，他就不是整数，他会非常精确到个位数，是吧，三十多少多少万， 有记载的， 而且他也不是就是一个群体像，他会有个体像，就是每一个名字， 它是一个具体， 对，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名字的话，他也会有一个编号，比如说在集中营里面，他是按编号来的，他把那个编号呢，他会刻在比如说天花板上啊，刻在墙壁上，如果一去的话，你就不仅仅是感到一种令人恐怖的一种纪念的氛围，它反倒是真的是在心灵里面是震撼，你会有一种跟故去的人对话的这么一种心里非常纠结和震撼的一感受。但是像朱学勤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也是在微信圈里面突然间又被翻出来，他是07年写的，叫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纪念南京大屠杀，他这个文章里面就专门提到对于数字方面似乎我们现在还显得比较的随意，他说就是我刚才讲到30万就是30万， 考据的严谨性， 对，所以尽管说我们在这几天的， 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你想当时那个曹操这个下来征伐这个刘备的也是80万大军前列于什么什么，其实只是带了不到10万人，它只是一个随口的一个数字，但是30万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个也有很多历史学家在考证， 对， 在试图能够做到，就是能够搜集到一点确实的史料，就是一点吧。 那现在我们又重新发现了一些史料，比如说我看有媒体就整理到最近哈，有一本叫做《程瑞芳日记》，它呢是被保存在中国的第二历史馆里面。它就讲到，这是日本，就是中国发现的首一份中国人写的日记，因为很不容易，就是60多岁老太太她会写字能够记录，就更加不容易了。她关键的就是可以跟像拉贝日记啊，跟魏特林日记和其他的历史史料相互印证，成为佐证日军在南京犯下罪行的铁证。这个纪念这个日记发现的也非常偶然，就是01年的时候，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零散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了。就发现呢，当时是有几千卷的民国时期的零散档案，在大麻袋里面，就茫茫的这些文稿当中， 没发霉没掉就不错。 对，就发现有一本写着1937年首都沦陷留守金陵的同仁一段日记，那上面呢还写着这个陈品之，他是一位金女大一名尚未结婚的教授，但是日记里他提到了是他的儿子，就是大家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猜测哈。后来就跟笔记一对比啊，就发现是金女大的这个舍监程瑞芳跟他履历表中的笔记相符，最终就确定原来是这个程瑞芳所写。那日记当中就有一些很震撼性的语句了，也是还原了当时的这个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在发展。所以因为有了 朱学勤教授的这样一些文章，就让我们也会有其他方面的或者更大的一些期待，是吧？ 嗯， 我们主基调当然没有错，说从无到有，从纪念馆没有到现在，可以说南京人有了一个可以去哭的地方，说是建了一面哭墙。 嗯， 那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进步之余，会不会还是有一些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得更加的充分，是吧？也可以说在国际上，是在国际的这个所谓人权的舆论场上，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尊重，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这个首先你说设立纪念馆还有设立公祭日，这都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非常好的。那刚才这个赵楚先生他也是提到了说，这是一个正面的信号，就是要提醒大家要这个纪念尊重和平，来之不易。 嗯， 还有这个个体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要值得去尊重。那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些活着的人可能基本上没有几个经历过战争了，除了你刚才说那个浮上来一个80多岁的这个一个南京大屠杀的这个一个幸存者。 嗯嗯， 80多岁以上的人大概还能记得战争的滋味是什么。 对，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别说战争了，你的， 对，没有这种切肤之痛， 你一生之中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命遭受到威胁的时刻恐怕都没有。 没错。 嗯， 所以怎么样就是让新一代的人他是能够有那种切身的痛感，是吧？知道我们的历史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能够有现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生活，为什么是这么的不容易。 嗯， 那既然说到哈，现在的这个数字它是有一些的疑问，或者说有一些些的可以更加具体化的地方，那其实早上呢我也是费了一些功夫哈，联系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朱成山，但是他的一个反应呢让我有点出乎意料，我们听一下。30万，但是有没有更加精确的数字？比如说他们说咱们如果跟波兰相比较的话，他们去过波兰的一些研究馆，就说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数字，直接是在墙壁上或者在天花板上，但是好像在咱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就比较少见到这种这么具体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这样的一个评论它有道理吗？嗯， 有什么道理？什么道理也没有。 啊， 哦，这是瞎说八道的。湖南奥斯维辛我去过多次了。 一听到我觉得很激动，就说胡说八道，这个没有什么，嗯，没有什么道理。 胡说八道是指什么？ 波兰的那个，我说其他的一些国外，对对对。 哦，我听他说他也去过很多次。 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 嗯， 所以嗯，可能确实哈，能够理解他现在的一种态度的一种反应。 嗯， 但是是不是真的说我们就没有任何需要去再思考和改进的地方呢？也不见得，因为我这边也看到另外一位教授，是上海的一位学者，叫苏志良，他在京华时报的这个访问里也讲到说，其实抗战领域我们还有很多的课题值得去研究，如果我们自身做的还不够的话，又怎么能理直气壮的去斥责别人健忘或者有意抹杀历史呢？就说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搜集啊，亲历者和受害者的口述调查呀， 嗯， 对抗战遗址进行切实的保护和利用啊，就很多很多的课题还是值得我们刻不容缓的去研究，我们需要更多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这是现实嘛，是吧？ 嗯， 说出来也是可以让人接受的一种所谓有一种建设性的，但是不是完全是一面性的赞同的意见。 嗯， 那我也联系到了另外刚才我讲到的朱学勤教授，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也是请教到他说为什么7年之后他的这篇文章又重新被翻出来。那对于像刚才朱馆长所表述的这样一种态度，他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嗯，我们等会儿回来之后来听一听他的说法。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这是朱学勤教授，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在07年写的一篇文章。那么这两天呢， 07年也是12月14号的时候， 是吧？ 就是 这对他当时是算南京大屠杀这个70年纪念日。当时他写的这篇文章，开篇就说抗战8年，军民伤亡达到2900万之众，物质损失不计其数，人权物权牺牲之惨烈，超过二战任何一个参战国，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一个中国平民家庭都留有祖父母一代被战争戕害的记忆，或者家破人亡，或者流离失所。确实，我自己，我爷爷的妈妈也是，他说因为有日军那个轰炸机，就是从我们家房顶上掠过去之后，他就吓得直接跳到那个池塘里面，就是害怕，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从那个池塘被捞上来的时候，就整个人就换了一个人似的，就从此 受到惊吓， 就郁郁寡欢，最后 其实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的节目嘉宾一个安安老师，他曾经在节目里也讲过，他的这个祖父祖母就是这个日军当时这个进线攻陷的时候的一个受害者，他的祖母就被日军轮暴了，轮暴到就是没有办法再生育，所以他的父亲是领养来的。 你看每一个平民，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人，可能在这个层面上都是有 着 共同伤痛的记忆。没错，那但是呢，朱教授接着就说哈，到目前为止，国家应得的赔偿、民间应发的控诉，并没有得到日方乃至世界舆论相等程度的尊重，甚至成反比。在世界人权舆论中呢，还不及当年的战败者日本和德国。这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基本面。他这是为什么呢？他给了三大原因，一个呢就是说数据随意，忽上忽下，也就是讲到这个30万，相当长的时间呢不许民众提起就关于南京大屠杀。那之后呢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数字，为什么他说不是有零有整，而只是一个30万。那在现在的这个户籍管理说已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制度去考察，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做出更加具体的事情。那再接着他也讲的是价值观紊乱的一个作用，因为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出于冷战意识形态呢，中国不断地派出代表团去日本参加反战反美的活动。他翻看当时的报纸杂志呢，就报道中日联营参加反战反美的新闻与文学作品远远超过纪念中国民间的战争苦难，就说一些中国的学者他们去到日本看到这样一段历史之后，反倒会同情日本人。这个就让人 日本就有这个纪念广岛， 就所谓的加害 长崎，他们认为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 对， 所以这一点上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也觉得哎，跟我的想象不一样， 是吧？ 对，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 对， 不是失败者。 所以这个你看，跟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受到价值观，他可能又冲击，是吧？你说现在年轻人，他如果是活在这种国家攻击日的这样一个气氛之下，你很难会产生对于日本人所谓的一种同情。但是他说，在上世纪50、60年代，他确实有。 这个也不能这么粗糙的说，因为你参加了攻击日，有了攻击日，然后你就对日本人没有同情了。包括这个，你今天看一下这个习大大，他在最近的这个讲话里，他也是明确的区分了，他说要把这个战争的这个犯罪和这个 平民、 这个、民族要区分开来。然后他包括这个日本的这个媒体也是闻到了这个味道，就嗅到了这个味道。他也是提到了，就是说一方面中国是在不断的这个强调30万这个数字，在他们用的是。牵制日本，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件事就抛在脑后就不提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表示重视日本，就是说要把这个中日友好关系要世世代代继续下去，但是当然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正视历史，正视过去。 对对。好，那我再说回我看朱老师这篇文章哈，他讲的第三个就是说制度方面是有落差，就制约了民意。因为比如说我们经常喜欢拿来说事儿的就是关于日本用什么教材的问题，他是说因为日本他在一个所谓的民主制下呢，他并没有统编的教材，虽然有类似教育部的文教部门，但是没有权利去指定民间使用何种教材。所以我们是以我们的制度来看人家的这个教育，就是一种一见人家学校有那种教科书啊，就说这是官方所为全民意向，所以就愤青四出狂呼口号，他烂眼这样一种爱国秀，反倒是贻笑大方而不自知。他是这么一个观点哈。那当然了，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在朋友圈里流传，所以呢也是想要去找到朱教授，看看现在已经过去7年了，他对于他当年的一些观点会不会有一些修正或者补充的地方。我们听听看。 我也很意外，就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这篇文章，就是又被网友翻出来，在网上流传很广。这样呢，我也再重新读了一遍，我几乎已经忘记的文章，七年了。 嗯， 虽然是老文章，但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些观点没有过时，在当下还是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七年以后了，形势有所发展，那么南京大屠杀设立了国家公祭日，这个我是赞成的，这个要比过去遮遮掩掩要好得多了，就是也有助于提升就是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人的尊严。 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进步刚刚开始了，有些地方呢它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觉得网友们把这些以前的文章翻出来大家传阅，我觉得这个用意还是好的，希望这个公祭以后就是涉及到的这个历史啊、价值观念啊、公民权利啊，我们如何就是在国际社会当中以一个文明人的形象出现啊等等，我觉得这些方面随着公祭日成为制度，每年都要有这个日子。嗯，刚刚讲的这些方面应该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讨论，最好能接受。 嗯嗯， 这是个好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感觉到的就是对于数字一说哈，似乎没有就是似乎没有一个可以质疑的空间。因为刚才我打过一个电话是给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我就举到您文章当中这个例子，我说比如说在波兰就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这些纪念的形式出现，他的一个反应还比较激烈，他说这是不准确的，或者说他说他也去过多次您讲到的这个波兰的纪念馆，他似乎觉得没有任何的这个要质疑的，您怎么评价？ 我觉得作为一个南京人，他有这种强烈的这种感情反应，我可以理解。 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纪念馆的馆长，觉得不应该拒绝就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建设性的质疑啊。嗯，不能说我们这个纪念馆目前的这个布展水准，包括收支，就一劳永逸了，应该就是与时俱进，逐步完善，逐步周密吧。 嗯， 世界各国同样的展览馆，同样的主题，人家有一些比我们做得更好的地方，我觉得是可以吸取，也应该吸取的呀。 嗯，就是您觉得哈，在其他的国家，他们纪念馆做得好的地方在哪儿？就比咱们做得更好的地方在哪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数字，它到底是有哪方面是还有一些的不足的？ 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分两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我去过的那些国家，他们的这种死难者的纪念馆、纪念碑，让人觉得有说服力、更震撼的。首先就是它有整有零，让你觉得这些个数字是非常真实的，而不是凑一个整数。第二一个呢，他尽可能就是把那些具体的人名都列上，比如说我举的例子，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珍珠港亚历山大那个纪念馆，那几千人的名字刻在上面，而且不是按官阶按等级排，而是按这个按这个英文的排序顺序排，感到非常震撼，因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纪念方式。 嗯， 然后到了越战纪念碑，那人们都知道了，五万多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具体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这个纪念碑，就是他可以跟活人对话的一个场景，跟他的家属、他的生前好友，都会很容易的按照这个字母排列的顺序找到这个死难者的姓名。 嗯， 然后在他的名下献上花，献上各种各样的这个纪念的东西。我甚至看到有一个老兵， 坐着轮椅来，然后在他的老战友的名下放上一双靴子，军靴呀、啊， 嗯， 像军靴，这些场景都很感人呐、啊。那这个纪念碑就活了，他活在这个当下，逝者活者，活在活人的心目当中，这是最好的纪念，这是最好的纪念。那我们现在国内，我觉得，有纪念总比没纪念好，对不对？ 嗯。 但是呢，好像还没有进步到。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名有姓、不可代替的，每一个生命在人间都有固定的呼应，还没有到这一步。 嗯， 我觉得南京大屠杀，监管了比不监管好，你拿一个数字总比不拿数字好，但是相比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粗糙的，它留下了与时俱进更多的余地，就是。 嗯。 你即使没有姓名、嗯、难以找了，对不对？我们假设退一步，那个我说犹太纪念碑那个做法也很震撼呐、啊，他不可能复原那个200多万人的这个名字了，200多万呐、啊。 嗯， 但是那个这些死难者在纪念在营地里面的那些编号都在，于是他们把编号一个个的都刻上去，这才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我想这些做法我们不一定照搬，但是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现在功绩以后逐步进步的一个可以借鉴的做法吧。不要一下子把话说死，把路封死，话说死了封死了，你也封死自己与时俱进的余地啦。 嗯，就是说咱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么的具体哈、啊？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所限制呢？ 我想这个先说这个现实的条件的限制，再去查一个个的人名确实很困难， 嗯， 很困难，但是并不是不能做，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中国人不远呐、啊，对不对？你才60-70年呐、啊，这些死者的家属都在啊，比如我自己家里，我的长辈总是会跟我说谁谁谁在抗战当中被日本鬼子这个刺刀挑死的，谁谁谁是怎么就是在流离失所当中死的，每一个家庭都有非常具体非常鲜活的记忆。 嗯， 至少我跟我太太两个家族当中到祖辈这一代都有这样的记录，问得到的，但不可能问全、嗯、但是能问多少就问多少，这也正好是纪念鬼啊馆做一个口述历史的好机会吗？我想今天的中国人都会配合的，这是一、 嗯、 第二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历史的原因，历史的原因，哎呀，中国呀，人权这个观念，包括死者的人权的尊严这个观念，是最近几年才得到承认的，在这以前是政治第一，政治挂帅，政府的外交这个配合第一，不允许民间就是公开的就是抒发自己的家族自己的亲人在战争当中的这个受难的记录，这样就是今天刚刚起步，很多数字还处于一种有待完善的阶段，就是 嗯， 这个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发展不健康，我们的制度不够完善，我们的文明程度与国际接轨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样一个历史的总的状况决定的，那今天应该突破这个状况往前走啊、 嗯、 我想30万人总比不允许纪念好，这个要肯定，但是30万人如果把它具体化到10万、20万有名有姓的我们中国人的姓氏都刻上去，那时候你想一想会激起什么样的一个舆论的这个反应，会得到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国际尊重、 嗯、 那时候人家就会说那中国人真是把自己的人的生命当人了，而不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非常概念化的数字。 嗯， 就是您还是觉得咱们现在尽管说在二战当中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哈，仍然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国际社会的尊重，是吧？ 是， 嗯，这个怎么说呢？ 国际社会的尊重源于很多，我那个文章说，第一有欧美中心论，那么现在随着中国的这个日益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欧美中心论呢逐渐在淡化，欧美人也会放弃他们曾经有过的偏见，来如实的看待我们中国人，这是一。第二一个呢，过去我们只知道有政府，不知道有社会，有政府的外交，不知道老百姓的这个生命的尊严，不知道人权的重要，尤其是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人权的重要。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过去不纪念抗战，不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外国人不可理解，今天纪念了，人家就是可以理解了，但是觉得差距还是很大呀。关键就是你不能只看就是政府行为，两个政府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和平，更应该看战争和平这个状态底下普通人的命运，普通人的命运比政府的外交政策更重要。 好，这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朱学勤的一个分析哈，也是对他这篇流传甚广的文章再一次有了一些呼应。那也可以说他觉得当时写的这些论点哈，今时今日还是成立的，而且呢也是希望尽管说有人会提出一些更高的期望，对于数字啊，对于纪念馆的陈列方式，他觉得这完全是可以去接纳的嘛，为什么我们要用抗拒的这样一个态度，是吧？不能被别人质疑吗？ 我觉得抗拒有一个心理，就是一个心理就是好像觉得说，如果说的我们死的少了，好像我们就不够那么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去改变的一个想法。其实我觉得在日本的这个大地震海啸之后，北野武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当时他们也是日本国强调，就说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嘛。然后北野武就说，不要用这些数字来说话，因为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死一个人，一个家庭成员都是一个惊天动地了不得的事。 没错， 所以你不要把这件事当成死了多少人，而是要把这件惨剧发生了多少次，发生了这个对每个家庭说这种悲惨的事发生了1万次、10万次、30万次。所以哪怕只是死掉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悲剧。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不要特别拘泥于就是说30万、20万、10万，而是说我们确确实实去抓好，包括你刚才说你发现了，就是有发现一些史料啊，个人的这种历史记载啊。其实国家现在有了这个公祭网，有了这个纪念馆，你完全可以国家出资，就是发奖金去民间收集这种个人资料嘛。 对， 你可以有奖的去补去这个收集来了以后呢，陈列在你这个纪念馆里，而且你可以专人系统的去整理。可能这是一件非常麻烦、非常细致的事情，你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但是值得的。而且你刚才这个朱教授也说，为什么国际上？这些人为什么学者或者是日本人老是在质疑你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说你缺乏一些非常具体的史料去支撑，当你把这个具体的史料去拿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些有理性的人都会闭嘴，都会被信服的。 没错，那我们要不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年轻一代人应该从这次历史事件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哈，我们也来讨论讨论。三立华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那说到这个年轻人哈，到底应该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去看待这样的历史事件？那我其实也问了朱教授，他说首先当然是你得让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有一个原则，一个得是客观真实，第二个必须得是全面是充分的。所以现在这方面他认为也做得不足够。 说的这个，你说这个教育，你当然也是需要史料了，你不能站在一个人慷慨激昂发表演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对、 这不是一个教育，这是煽动。 是，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确。确实有一点，就是我刚才那天看网上就有一个老师他们的一个群，我 进去聊、 嗯、 他们说现在年轻人很可怕的，有人问过他说老师一战和二战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面，还有说老师这个抗日战争是发生在一战还是二战， 嗯， 这不是小学生是高中生哎、 哦、 对， 他可能不是历史不是文科生吧，估计是 好像我记得我们你当然说小时候我们的洗脑教育，我们从小学就开始讲中国历史、 嗯、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都在讲这个、 嗯、就说已经到高中了，就你以前的教育都去哪儿了是吧， 对， 或者说现在的孩子还是说对过去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 但你可以指责他说你不好好学习，但你是不是作为老师也应该想一想你为什么没有用一个好的方式让他去了解到这个， 没错，哎，这就涉及到一个你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的问题和陈述方式的问题、 嗯、 那你说到在学校教育可能是刚才圆圆讲的，你必须得选择一种年轻人他们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 嗯、 那放在如果国家层面上，之前大家都会有一个讨论说要不要跟这个韩国啊朝鲜啊就这些地区联合做一个慰安妇日的一个申请的、 嗯、 设立的申请、 嗯、 那也是这个苏志良教授他就说呢，其实我们现在最主要要做好国际宣传，但是你的宣传呢不能仅仅是停留在对侵略者残暴的控诉啊和受害者遭虐的展示上、 嗯、 而是应该在揭露侵略者罪恶的基础之上思索侵略战争对人的良知人性和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戕害、 嗯、 关注战争中的生命个体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这包括受害者本身也包括加害者的群体、 嗯、 我觉得他这个利益就显得比现在的一种我们的一些 要更有深度， 没错， 更 有深度更加高远一些哈、 嗯。 那我可能今天一直在执着于这个数字的问题上，我还找到另外一位学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嗯、 孙宅威，也算是这方面的权威了，他说呢我们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的要切勿陷入三个误区，一个呢就是永远不变的数字，第二个是更加精确的数字和更多的数字。他说呢只要承认日军在南京实施了范围广泛的残暴行为的事实，关于死者数量的问题就可以留待今后研究，那只要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个事实，就可以对南京中国死者数量这样的敏感问题进行讨论。因为我这是从这个刘宁的这么一个独立学者的文章里看过来的哈，他说因为随着中日两国民主化程度啊和文明程度的接近啊，在南京大屠杀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就有希望进一步的弥合、 嗯、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国家制度啊文化呀还有意识形态呀还有被害者加害者的立场方面它都是有差异的，所以你强调历史观的一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现实的。所以 我觉得你说的太复杂了、 嗯、 其实我就想了两点，一个是提到抗日的时候、 嗯、 一旦有人提抗日的时候，一方面不要这个给他扣帽子说你这是民粹主义， 对， 另外一方面也不要说大家一批评说质疑这个数字的时候就有人说你这个是不爱国， 嗯， 大家都要理性和客观一点。 对，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最能够做到一个端正一个态度的一个方向，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了哈，从过去没有一个纪念馆到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纪念馆，是有大家可以实体的去凭吊和纪念的地方、 哎、日 没错、 嗯、 而且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嗯、 不管说现在我们做的足不足够，但至少说明我们对于生命的个体对于逝去的同胞我们是怀着过去没有的一种尊崇的。那正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句非常醒目的标语他这么写道，他说可以宽恕不能忘记，但是我们也想说宽恕和忘记的前提是什么，是我们要懂得我们必须知道历史的真相。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拜拜。